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秦昌翻阿笋哥坐翻度做录音嘅。今日我哋讲一集阿刘定成先生， 刘公子， 刘公子屌，咁啊啱啱先做一啲功课啦，发觉阿刘公子我嗱同性恋者我系唔去，即系我唔会反感嘅，我唔赞成同性恋，亦都唔反对同性恋，即系我系一个好中立嘅，我唔覺得佢哋有咩問題啊！同性戀者，即係你唔中意蘋果咁食橙啊，好平常嘅事啊。但係有好多人有道德框架，但我就冇嘅呢樣嘢就，即係話知你中意即係三性戀、雙性戀、人妖，屌你咯！咩話叫屌蘋果？我完全係冇問題啊！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佢揾啲人去影裸照，影完裸照啊，個個唔影啦。當然就即係等於喺部 lift 度放屁啊！你唔會話喂係我放咁樣，即係 其實你話都係幾咩咧？喺呢、這個即係香港啊，呢、這個地方都幾，其實大家都中意揾錢咧，大家都明白嘅，係咪？即係佢話出幾錢咧？佢話出大概1000蚊一個鐘嘛。 影明星啊？ 影明星1000蚊一個鐘。 唔係，但係佢要扯旗影定唔扯旗影先？ 咁佢冇講得咁仔細嘅。咁、然後咁我諗好多人都爭住去做啦，即係你。 1000蚊個鐘啊！屌佢影一個鐘都係得1000啫，如果佢 咁佢咪影親都3-5個鐘嘅，即係影親都3-4千蚊落樓嘅。咁你諗住佢話最多就係俾佢攬攬錫錫同埋摸下咁樣。 哇！咁啊夠啦，屌你佢點摸先，大佬。 我呢樣嘢，佢咧話咧，佢阿劉生咧就話呢啲叫 money boy 嚟嘅，即係揾錢嘅啫。佢又叫呢啲叫咩啊？叫做D&G 啊。 咩叫 D&G 啊 ？Dog and Gigolo 啊。Gigolo 係Gigolo 是小白面啊， 是 咩？啊 ，Dog and Gigolo 哦， 系啊，话呢啲有完全系啲即系嚟搵钱嘅死僆仔咁样嘅啫，咁样。咁我觉得好得意喎，即系好似咁，我都有经营过呢个影楼啊。因为有时啲人走嚟去影相咁样，咁咪 book 条靓女上嚟。其实啲靓女唔平嘅，即系500-600个钟嘅。因为谂下咧，你可能行过一条街喺呢个。深水埗，你揾件太妹索啲嘅，都系5嚿水啫，系咪？ 使捻5嚿？ 唔系，即系索啲嘅。 索啲都唔使5嚿啊！ 系咪？要几钱咧？ 300零呀，太妹。 就普通啊，380啦。呢、這个你上一四一都睇到啦。咁然后你有啲贵啲噶嘛？ 贵啲都系400零蚊啫，5嚿都好少啊。都嗱有吹箫有搏嘢啦，屌你老咪上去斋影有乜瘾啊？ 所以咧，你其实咧留意下刘公子咧对呢样嘢嗰种玩法咧，其实好得意嘅。嗱、你又唔系去搞，你又唔系同佢有真， 可能佢已经冇乜性能力啦。 有咁嘅可能。 系啊，年纪大。 就係中意睇， 係啊， 就係中意睇。其實就係純粹， 就係中意摸同睇咯， 中意摸同睇。 因為碌撚都唔硬啦。 哦，咁亦都有咁嘅可能。 係年紀大啊，咁 又唔係，佢1973年開始影噶嘛。係。你睇下我哋做過資料搜集啦。 咁佢1973年嗰陣時一屌啊，而家 一九七三年即係佢而家30年，即係佢30歲，而家61歲啊嘛。 係啊，而家邊一屌屌？ 即係30歲、30零歲開始影相啦，已經，即係佢已經開始將佢嘅攝影師呢個行業啦。好得意喎！你諗下不過可能嗰時候有屌都未定咧。 係，而家屌唔到啦，因為佢應該係中意屌人嗰個嚟嘅。如果佢俾人屌啊，唔係咁嘅價錢啦，即係你屌你屎乜？哇，大佬一錢幾千蚊點屌你屎乜窿啊？好啦，嗱，屌你屎乜窿啊？咁樣衰。 不過可能咧，即係我個諗法咧，就係其實佢係咪個慾望係咁樣咧？就係佢想影明星。係。咁然後咧，佢仲想俾人哋知道咧。其實點解你影明星靚仔大把啦，唔一定係明星，明星唔係特別靚噶嘛。咁啊，呢個你影明星嘅時候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影完明星之後咧，呢單嘢會變成一個題材。佢可能喺機架裏邊又變成一啲好出名嘅人。即係有啲人係佢係一種，其實係一種權力欲嚟嘅。佢並唔係性慾。你覺得係咪咧？ 嗱，我覺得咁啊，等於有啲人中意玩女明星啫嘛，靚女大把啦，即係如果發撚咗，但屌你老母去女校，即係揾位麥當勞大撚把靚妹啊！但係點解咁多人中意玩女明星？第一俾人玩喺度殘曬，第二樣嘢就即係褲計咯，屌你唔方靚嘢啦，咁啊點解要咁樣就係、是、名氣啦，第一玩名氣，第二樣嘢話俾人聽我有咁嘅身價，即係等於我哋去食嘢啫嘛，嗱。我自己覺得有好多香港嘅名食府都唔係太好食嘅，但係有啲名不經傳嘅食府就真係好好食。但係點解我哋都要話俾人聽？我琴晚去容記食飯，就係、是、要話俾人聽我有咪身家啊嘛，係咪先？ 嗱，等於我玩女明星或者玩男明星，我唔係話俾人聽我玩唔玩到靚仔，我係話俾人聽我有咁嘅 class 玩到嗰個級數，即係我等於玩跑車，Benz 咁啊，周街都係啦。點解我哋要玩林寶堅尼啊、法拉利？我話俾人聽，我玩跑車係玩到咁嘅級數，有個咁嘅錢。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係權力欲，係一個 show off 嘅慾望。即係我要話俾人聽，我係咁嘅級數。即係你話玩基佬，屌你老味！哇，呢個撲街變態！你又唔係佢玩吳彥祖，咦有啲品味喎。 即係所以， 屌你其實都係一樣嘢嚟，屌。 所以其實咧，阿劉生其實都係一個點講咧？其實都係一個人咧。 啊。 即係我先唔好講討論玩啫，雖然玩呢個部分我都好想討論一下。係。即係究竟一個人去到由年輕到老嘅時候咧，其實玩有啲咩轉變，同埋可以點玩，玩啲咩最好玩？ 係。 呢個都想討論一下，一陣間先講。 係。 但係咧，我會觀察到一樣嘢咧，就係、是、講到最上邊唔記得咗。 係。 不過唔緊要，咁個 go back 之前講，即係你睇下，其實阿劉生好得意，佢咧一般人佢有錢，係啦，即係佢有錢，佢都係玩嘅啦，係由佢可能咧發泄佢最身體最基本嘅慾望， 係 嚇，即係去射下精啊，好快樂啊，攬下揸下，聞下索下睇下，咁其實咧呢啲慾望已經滿足曬㗎啦，係 啊， 咁然後咧到其實咧有樣嘢係好困難嘅，就係要喺人哋嘅目光下邊咧，你都係滿足嘅。係呢個咧，即係其實一個人咧好難活喺人哋嘅目光下邊嘅。 即係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 的。咁然後咧，你好一個人咧，你好容易會因為人哋嘅舉動而令到你開心同埋開心。 係 你嘅榮辱。你嘅有幾多錢？你究竟有幾型、有幾靚仔、有幾成功？其實都喺人哋嘅目光下邊建設落嚟。所以阿劉公子咧，其實佢人生係點咧？佢人生而家就係活喺大家嘅目光下邊。 啱。 係咯，即係其實你覺得佢係開心定唔開心咧？如果咁樣講嘅話， 嗱我自己睇法，呢個人如果照你咁講。即係嗱， 譬如話咧，我有時睇下141嗰啲報告咧，你睇下有啲巴打都好笑嘅，即係話哇，今日屌到條女，好爽，真係好爽。呢、這個未見過，未即係咧，未試過有咁好服務嘅。佢咧同我吹把 Q 再做一 Q 咁樣，跟住然後咧覺得咧一個禮拜嘅疲勞啊，通體舒泰。哇！我睇到佢睇。通體舒泰呢個四個字咧，我完全咧感受到佢咧，真正感覺到自己喺內心由靈魂去到肉體嗰種， 呢啲咪好耐性 啊，係啦，即係咧你冇啊，你其實咧一個人嘅慾望少，其實佢又唔需要活喺大家嘅目光下邊，因為反正你又唔知道我係邊個，我亦都唔會因為你係知外，即係你會。睇到我咁快樂而感到高興，係嘛？因為大家通常都中意望對方撲街，係咪先？ 香港人 即係我最中意睇咩？睇跌錢報告。原來你喺嗰度中緊福啦！嗰條女上到係冇招呼、閪面嚇，呢、這個冇咩總之乜撚嘢服務都冇，然後精都未射就走數嗰啲。 即係等於我哋睇嗰個咩啫嘛？無線港女嗰套叫《剩女愛作戰》啊嘛，點解咁中意睇？因為睇撲街啊嘛。 係啦， 亞視嗰套好人好事冇人中意睇㗎，因為屌你老味嗰啲人好人好事，我睇嚟做乜撚嘢啊？我中意冇人撲街冚家產啊嘛，屌你！ 即係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譬如話， 即係等於睇賽車啫嘛，冇人中意睇佢。哇！屌你老尾，冇意外發生嘅，一炒車個個拍手掌噶，哇死人喎，哇甩頭甩腳喎，屌你老尾， 其實好得意啊！你睇下我哋，譬如話我哋細個，我哋有個物質好少啊。如果我係食一碗牛腩麵，或者係食個鐘頭排骨飯，哇！你覺得好滿意，你亦都冇所謂，會唔會喺人哋嘅眼光下邊，即係街邊食個排骨飯，做咪就係一個好實在喺街邊食個排骨飯咯。你唔會想象緊，哇！屌我今日著得咁靚，喺街邊要食一盅排骨飯，又或者係我今日竟然 要竟然呢個字， 我要竟然要喺街邊食一個鐘頭排骨飯。你完全冇呢啲咁嘅諗法。 我話俾你聽，竟然呢個字真係好好用。佢竟然孝順，佢竟然俾家用，佢竟然屙屎，屌你老味，正常嘢嚟，我唔好用竟然呢個字去形容一啲正常嘢啊！大家，屌你個閪。 唔係，我覺得咧好得意，即係咧我哋原本咧係可以喺 即係到而家你問我，我食個排骨飯，我依然都好滿意。 係。 即係我都係覺得係好好味啊，好好開心嘅。係。咁但係咧，譬如話，你知道有啲人，即係咧，到你個慾望提高到一個水準嘅時候咧，你譬如話你睇鹹片都係啦，有啲。最初級的鹹片咧，就係個女仔做兩三個 interview， 問下你點解想做，點解想拍 AV 啊？因為我有理想想踏入呢、這個明星界啊。咁你不如而家除個薄落睇下先啦、啊。你估我乳頭咩色？粉紅色。哦，係喎，係喎，我真係粉紅色喎、啊。可唔可以將你個大腿微微張開啊 ？OK， 我好怕醜啊咁樣。跟住你睇完嗰啲，你覺得哇好正好正啊咁樣。咁你而家實著咗下服除樣出嚟。咁你有冇試過吹先啊？冇啊，咁樣。而家試下吹第一次啊，好啊，咁樣。然後將條白撚喺塊面度拍兩三下咁樣。 我揾唔到嘅，我揾唔到將條撚喺塊面度拍兩三下都揾好撚耐，屌！ 跟住然後咧，射精啦，哇！你覺得啲精點啊？熱熱地啦，咁樣好。跟住 cut 第二幕咁樣，跟住就做第三幕，做第四幕。呢啲係正常嘅鹹片啦，係咪？即係一般鹹片就係、是有個少女除衫，跟住搏嘢，咁咪完咯。咁後來即係隨著我哋嘅慾望飆升啦，即係你呢啲已經係滿足唔到一般嘅普羅大眾。你會見到通常有嗰啲哇點咩精子淋浴啊、眼射啊、屌屎窟窿，屌屎窟窿都係好普遍嘅呢、這個。外國有所謂 golden shower， golden shower， golden 係黃金啦 ，shower 淋浴啊，即係成班男人喺屙尿咁樣咧，成條女嗰度又有，咁其實日本仔都有嘅。即係咧，我完全想像唔到點解大家可以睇住一個人屙尿落去另外一個人度，然後覺得感覺到性興奮。 係。 可能我到唔到嗰個境界。 係。 即係我，但係咧，我想諗咧，就係去到最後咧，就係、是你唔可以透過自己本體對嗰樣嘢嘅感覺而感到興奮，而你係要透過另外有另外嘅人去對呢件事咧做一啲 comment。然後你才會感覺到興奮、啊、 我又不是咁睇嗱，而家都市人或者現代人分 happy 同 exciting 已經撈埋一齊啦。嗱、嗯，我哋好多時都覺得 exciting 係 happy 嚟嘅，咁所以我哋嗱刺激係要有 tolerance 嘅，係好快有 tolerance 嘅刺激。咩叫刺激？就係我開頭買部 iPad One 覺得好刺激過癮，功能唔夠多唔夠快，要買 iPad Two。等於我哋睇鹹片，開頭啊一啲基本嘢已經係好好過癮啊，吹下燒啊，屌下閪，之後又要睇下食屎啊、鞭打啊、立啊、屌你慘叫啊、屌屎窟窿啊、再唔係啊、屌你屌鼻哥窿啊、屌你老尾，之後唔過癮又睇埋屌男人啊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啲人已經將 exciting 同 happy 係混埋一談。嗱 ，happy 係邊啲叫 happy 咧？你有一種內心嘅歡愉嘅嗱，例如我哋透過藝術，好多香港人或者好多都市人啊，尤其香港呢個都市，大陸都好啲啊，唔會去藝術館，唔知咩叫藝術啊？藝術係一種心靈裏面嘅開心嚟嘅，一個好嘅樂章，一幅靚嘅油畫，一件美麗嘅雕塑品，可以帶出你一種內心嘅歡愉，呢種係 happy， 或者你完成到一件嘅工作。達到的目標，或者你自己完成到一些自己的、即是手工藝，或者完成到自己一些、舉個例子，你砌好一副 puzzle 或者一副模型，你達到了自己的目標，那個是 happy， 真是有一個長流在這裡，有 sustain 的開心感。或者你去完大自然旅行，去旅行，你香港人現在去旅行去哪多呢？ exciting 的要日本購物，韓國滑雪，歐洲買嘢，或者歐洲去滑雪，歐洲睇風景，呢啲係 exciting，、就唔係一種嘅 happy。happy 就係話你可能好似阿筍哥咁樣，有一次去香格里拉，有一個個零禮拜接觸下大自然，嗰種係 happy， 有 sustain 嘅。都市人已經混淆咗呢兩樣嘢，混淆咗，所以你覺得阿劉公子去屌屎忽嗰啲係 happy， 其實佢係 exciting。exciting 係不斷要增加個刺激感，你第一次。十度，第二次要二十度，第三次要三十度，你先可以維持到第一次開心，維持到第一次刺激嗰種感覺。都市人或者現代人，我哋已經將呢兩混淆嘅時候，你根本都唔識分咩叫 happy， 咩叫 exciting。 咁所以有啲人我又舉翻一個例子啊，近排好多嘅低頭族，咩叫低頭族？就係我同你出嚟傾偈或者出嚟飲茶，成場冇同你傾過偈嘅，淨係望住個電話。 我個 friend 都係咁啊。 嗱，佢哋唔係貫徹喺朋友當中溝通嗰種開心感。嗱，我同你一齊傾偈啊，筍哥，我有種開心感嘅。 嗯。 我哋面對面傾偈係開心，有眼神交流。但係佢係流於一種咩咧？片面嘅 exciting。喺網上邊，我可以點樣去租質人？得到人哋嘅八卦資訊，或者去點樣樣將自己嗰個八卦資訊俾人哋，呢種係 exciting。但係好多人覺得呢種係 happy。我哋只係唔識分 happy 同 exciting 啫。 嗯啊，呢、這個講法都有啲道理喎。 咁所以啊，劉公子嗰啲就唔係話啊，我係咪第一我要玩個咁嘅 class 啊？第二樣嘢，佢根本就係冇 happy 啊個人。嗱，信仰可以帶俾我哋內心嘅 happy 嘅，但係就唔能夠帶俾我哋 exciting。咁呢個係其實我哋都市點解會搞成咁，就係因為我哋太黑板，同埋我哋太少接觸大自然。我哋喺一個大自然裏面生活。嗱，我哋成日都講啊，喂唔係喎，九護士你又鳩噏二四六，我哋明明喺都市裏面生活，只係我哋閹割咗大自然嘅一部分啫。如果一個人長期唔接觸陽光，個人係會好失落嘅。咁只要你接觸陽光多啲，你個人嗰個寬裕感係多啲嘅，接觸得大自然。咁因為都市人長期坐喺個辦公室裏面，所以佢哋就需要一啲嘅 exciting 去刺激佢。嗱，點解 iPad、iPhone 啊嗰啲賣得咁成功？就係因為佢哋俾條短片你睇，你發覺而家短片好撚短噶。第一要短，第二音樂要夠刺激，第三畫面要夠豐富。咁我哋先可以刺激到我哋嗰、那個即係觀感，覺得呢啲開心。但係你唔會話而家喂係喎，阿筍哥，我睇本書好開心。人哋屌你老母啦，你望撚鳩邊你今晚睇書啊睇片啊傻仔！即係而家啲人係咁。同埋我發覺一樣嘢好搞笑。前排我睇到一個電視節目，霍金出過幾本書㗎，有《胡圖女的合圖女的宇宙》啦，《時間簡史》啦，《The Grand Design》啦。咁呢三本書咧，其實睇嘅時候，你係會吸收到好多，亦都令到人好歡愉。但係前排電視節目就將呢三本書做咗一個節目出嚟，做咗兩集。嗰啲人睇完就覺得睇一本書啦。嗱，而家啲人讀書或者內心嘅 happy 係咁，個畫面一定要好爆炸性。嗰、那個我睇咗啊，霍金嗰、那個即係節目，哇！屌你老母，又大爆炸，又飛，又好震撼嘅音樂，完全係刺激你嘅觀感。咁呢啲我哋就混淆咗啦。有時點解阿劉公子咁中意做呢啲嘢？原因就係佢根本混淆咗一樣嘢 ，happy 同埋 exciting。 不過其實好慘啊！你講呢樣嘢，即係其實咧，我哋永遠咧都只可以咧喺，即係點講咧？因為其實你每次咧，好其實好似吸毒咁樣啫嘛。 係。 你每一次你要 吸多啲， 你嘅 double 個劑量，或者你要起碼要多20-30% 咧，你先至可以享受到你第一次覺得好刺激嗰個感覺。係。呢、這個就係、是 因為 happy 係好難揾㗎，喺都市裏邊，我哋一定要識得嗱，都市人有幾樣嘢係冇嘅。第一，尊嚴。喺動物界或者大自然裏邊，你會好明白自己係人類嘅，但係喺都市裏邊，你好唔明白自己係人類嘅。點解？我舉一個例子，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嗱，我自己試過有兩次咁嘅經驗。有一次喺深山野嶺，話説咧，我有一次咧就行嗰啲嘅中學啊。就行嗰啲叫做公益金，屌佢老母嗰條山路就喺大埔坳行，就唔知經過幾個山頭去尖山啊，之後落翻嚟。咁啊，當然有啲人行得快，有啲人行得慢啦。咁我梗係行得慢嗰班啦。咁啊，行得慢就自然做咩咧？三個字梗係蕩失路啦。蕩失路裏邊，你會發覺一樣嘢係咩？你自己係一個人類。點解我會咁講？因為附近嗱，譬如有啲野狗，你會覺得你同佢係有個距離嘅。原因就係、是。你懂得用架撐，你執碌木棍，譬如嗰陣時候我執碌木棍啦，只野狗真係會行開。咁你有一個對等喺度，但係喺都市裏邊，你唔會覺得你自己係人類嘅。點解咧？你對住你老細你就知啊，你會覺得你自己係獸類，因為你老細會屌你老味啊！九護士做呢啲，啊九護士執屎，啊九護士啊做呢啲，即係我哋俾太多都市上面嘅嘢嘅指令，去到令到我哋唔適合做一個人類。當你咁樣迷失嘅時候，你咪會發覺我哋好難揾翻 happy 呢樣嘢，即係你連自己個人類個身份都迷失咗。咁喺都市裏邊呢樣嘢又好普遍存在，咁所以我哋要不斷有啲 exciting。 在農村很少人吸毒的但是為什麼都市那麼多人吸毒呢原因就是我要 exciting 都不是的農村很多人喜歡飲酒的 是 其實呢我想是那個即是怎麼說呢人是經常都是需要被刺激的即是你譬如說有些人現在喜歡吃口垃圾一口垃圾的味本身很濃是 刺激 很濃啊即是呢大家是譬如說好像有些人很 boring 很悶喜歡吃零食零食是很悶才吃的嘛屌你咩做到隻狗咁吃咩零食啫 啱啱啱啱因為佢俾個口嘅刺激你咪觀感嘅刺激即係所以我自己睇返今次阿劉公子呢單嘢同埋一啲藝人嗰單嘢嗱藝人俾人影佢第一就需要錢、 嗯、 第二樣嘢就係、是、佢可能喺當中佢都得到一啲嘅、刺激咩叫 exciting 佢唔係得到性嘅刺激佢可能得到未來有希望去接觸嗰種刺激，即係喂，哇，唔係喎，應完呢單嘢，屌你老尾，可能阿楊生、阿壽成哥，屌你老尾有幾單 job 俾我做喎，屌你老尾好老閪去影啦，啱唔啱先？咁我哋只係都市人有呢、這個困擾同埋有呢個病情，所以我哋先會墮落咗呢種嘅環境裏邊。 嗯， 啊，咁啊。你話阿劉公子係咪活在人哋嘅目光裏邊？我可以講，任何人都活在人哋目光裏邊，任何人個舞台都需要人欣賞嘅。如果你嗰個舞台冇人欣賞，你可以好自我，亦都可以好老撚土。但係人唔可以咁樣樣。 不過唔係嘅，我覺得中國人咧，其實係有好多個哲學。我諗係幾乎咧每一個家派 啊 都會討論咗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唔好咁容易受人影響。 係。 譬如話莊子點講咧？莊子就係講話即係呢個你眾人與咧而不以為喜啊，眾人非而不以為悲啊，即係你咧佢講話其中有一個叫宋榮子嘅物體啦嚇，即係佢已經可以去到咧人哋去孖叉佢嘅時候，人哋屌我，人屌笑一笑。是人讚叫一叫即是冇乜所謂啊已經係。即係好喺中國哲學裏面呢係有好多好多嘢呢提供咗俾你呢係你唔可以因為人哋嘅眼光呢然後影響你嘅諗法。 但係要活得咁瀟灑好難嘅。 係啦。 好困難真係。 尤其如果譬如話呢你做一個管理層咁樣。即係我香港太多管理層啦而家呢個個都係 manager, 係咪咁但係你真正係要去管到人嘅時候其實最難做呢就係你唔可以去理你被管嗰啲人對你嘅眼光， 係 係係，我近排都有深有感受，不過呢個就遲啲先講，好就咁 ，OK， 拜拜。 拜拜。